醉跑来认识我，暂时叫她干妹妹。只是干妹妹，刚认识的干妹妹，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。也许很多余，但我却爱死你，请你要相信。错又怎样，欺骗你，我现在对天发誓，只想告诉你，我始终没有变心。小小的肚脐，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，就这次一时忘记。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，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，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，暂时叫她干妹妹。想告诉你，我心中没有变心。我现在对天发誓，只想告诉你，我始终没有变心。 继续来听听看，潇潇爱要坦荡荡。 天长，要你跟上。

岁月如飞。